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尤其李小培专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现在分配到北京京剧院了，在所谓大伴如头胎，李元行有这么句俗话，在京剧院中呢，两个孩子孜孜不倦，勤奋学习，一个拜了我们著名艺术家陈志清，另一位呢就拜了孟俊全先生。现在呀，首先由李小培上场为大家展现一段。那么年轻的琴师叫秦琴，瞧他岁数小吧，他在四川是傍着沈福存先生的哟。小培，第一段奉献给什么呢？你自个儿跟观众说。 首先我非常感谢李世英老师，然后能够为我和尤其办这次清唱的演唱会，因为我们是年轻的演员，然后刚刚从学校里毕业，需要像李老师这样的老师来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在下的各位观众，然后今天能够过来看我们的演出，谢谢。我先为大家演唱一段探阴山选段。 这一回， 好，接下来呢，由朋友们欣赏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老生演员尤琪小姐为大家演唱《兜姑救姑》。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上午好，我叫尤琪，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专攻余派老生，但是对余派艺术的研究还很肤浅。在那么今天呢，能够为我和小裴在湖广会馆举办这么隆重的专场演出，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在此机会呢，也向把叶鹏老师、王志莲老师、李普春老师和陈志清老师对我多年来的栽培培养以及对余派的一些理解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在此机会呢，也非常感谢李世英老师、郭金生老师和孙悲鸿老师为我和小裴在这里创办了这么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在这里谢谢他们，谢谢大家。 公孙雄伦叫爹来迎，是啊今你若是在山里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顺心受之，一边叫啊 世家，也不是有什么才力雄厚推出的新星，就靠他自己从小就喜欢说你爱唱什么呀，到戏校考试大花脸，大花脸唱什么呀，包龙图，就这样。那时候他才多大呀，也就这么高。你看刚才听了他嗓子不错吧，很有发展前途。我的个人认为什么男旦呢女花脸呀都无所谓，只要你京剧唱得好我们就爱听，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猎奇心理，只是执着地追求艺术。您是孟小冬才好呢，您比齐孝云的水平还高，我们才给您鼓掌乐意呢。所以两位孩子在剧团目前没有太多演出的情况下，天天练功吊嗓子，和他的小同伴琴琴琴师共同默契合作，我感觉这样就是我们京剧的一线希望和光明。 好，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为大家演唱的《作战》选段。Thank you. 上我娘家，一要叫我娘，不成男不成高安大人上，他那里又甩他 接下来呢，由尤琪小姐再为大家演唱《珠帘寨》的选段。 给你提出了若干的不足和给予，很中肯。哎，这句不错。 哦，下边是范雅静，北京戏曲艺术学院的高材生，联袂演唱《做工》选段。 Bye. 下面请听李小培演唱的《刺王僚》。 由北京京剧院的优秀小生演员包飞为大家演唱《白门楼》的选段。 Yeah! 请听尤其演唱的《捉放曹·宿店》。 小培为大家演唱《锁五龙》的选段。 安在洛阳为将才，书包腰间。 接下来呢，和尤琪小姐俩人联袂演唱《沙托国》选段。 啊！